就只有我爱你。 想你的360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2019年1月1号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从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获悉，目前全国网约车监督信息交互平台共收到49家网约车平台公司传输的运营数据。欧洲规模最大的数字娱乐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近日在德国科隆开幕，预计将迎来超过35万名各国游戏发烧友。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创立的航天企业近日公布了最新发展计划，世界上翼展最大的飞机有望于2020年携运载火箭升空。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将全面开展 8K 视频转播。2018年上半年，北京西城广外地区新增了4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目前已带动7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一体化运营服务模式，累计辐射周边超过20000人。2018年 MTV 录音带大奖颁奖典礼近日在美国直播，其中麦当娜把致敬演讲的环节当成自己个人经历回顾的表现，引起了许多网络批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想可以悬崖。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念加上无情的步伐，无悔的情话，一想一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一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一白发。我想苍天呐喊。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怕心软。如果可将光阴都扭转，我未怕损。如果可分享当初恩怨，也未怕有一次失恋。往日是大到这样细，再与你也疲软。假使比哭声深远，我笑着去许愿。离开假使只因性格，性格任你选。奇迹假使一生得一次，这晚让我抱回这份暖。幻想比心死更热暖。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来自周柏豪《红愿》。听港乐的人都知道陈奕迅，有人说呢，情深至此不过陈奕迅。而周柏豪的嗓音和曲风与陈奕迅十分相似，陈奕迅当初也对他点名提拔，他甚至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他的歌曲温柔动人，句句真挚，饱含深情。明明是可以靠脸吃饭的人，却偏偏要唱苦情的歌。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喜欢粤语歌会听陈奕迅，然后发现了杨千嬅，最后却躲不过周柏豪。 叮嘱我小心，千句万句，看顾在身边，一岁又一岁，生长于小堡里，是我影陶醉。愉快在于简单喝汽水，走出这温室，奔向梦想追。风雨下失身，走到肉身都破碎。人大了为何憔悴，愉快为何减退。太过累，偏偏受到来自你掌心的汽水。余生都不会掉低我，全因有你，荆棘困难撑得过，当宇宙逆转过，家里仍像当初，磨练过，劳累过，回家最好不过。尽好友，即使我时时犯错，体恤我亦肯定我，安抚我，开心简单来做我，不必想太多，余生都不会掉低我。

所以我相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这种前沿的浪头，并且我们能够和我们新的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整个科技和商业的进步都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支撑。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江超表示，七月末地方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余额较年初1.7万亿的规模已经大幅减少，而8至12月还有大约5700亿地方债迎来到期，地方可以发行再融资券，算上这部分年内置换债的发行量大约还有1.1万亿。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检验检疫局与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兽医植物卫生监督局草签了中国奶牛出口俄罗斯牛奶进口贸易协定，这意味着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奶牛，再从俄罗斯进口新鲜牛奶的贸易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近日，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用3句话概括中国平安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他还表示，先提供服务，后提供产品，是金融业发展的全球新趋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选了讲，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我国黄山风景区帐篷宿营将实行实名制预约，并对核心游览景区各宿营帐篷搭建区域及相应容量作出规定，该细则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9月起，全国首个镇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将于每周四免费对公众开放，无需团体预约，个人参观者直接入馆参观。日前，美国互联网巨头脸书公司再次宣布删除数百个账户，并首次公开指出，伊朗利用这些假账户试图控制全球政治局势。委内瑞拉东北部沿岸近海地区发生7.3级地震，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近日，由于宫斗戏接连热播，吸引不少关注，剧中几位主要角色的住所也因此引发游客好奇心，成为故宫游的热门景点。北京市发改委近日下达朝阳区黑桥公园、合理栖地公园、四合公园等三个郊野公园项目的专项建设任务，三个公园总面积近4000亩，且绿化率超过90%。近日，易烊千玺发布全新单曲《灾》，封面视觉图被网友指出抄袭国外艺术家的创意，对此该封面的设计总监发文致歉。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两两是离，还是还会春伤？

是为了暮年之时回首曾经走过的路，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我来过，我活过，活着很容易，但只有不断努力不断超越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活着。经典小了小，我星期每一个如此活过的人，即便不富有也一定很高贵。 茫茫，迎春又一桩，看斜阳。